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年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的年份，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指挥家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出了一场威尔第经典作品音乐会。 威尔第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一个人，集大成，一座丰碑，100多年前把意大利的传统歌剧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威尔第歌剧的合唱是非常过瘾的，它要美起来啊，美得让你觉得好像都不能呼吸。 它的旋律非常的优美， 大道至简， 不吝啬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把声乐发挥到极致， 非常的崇拜这个作曲家。 他也确实就是非常懂唱歌的人， 他就是歌剧本身。 我们呢做了一个专场的威尔第作品的音乐会，在这儿可以看到多个不同侧面的威尔第作品的这个精华。 我演过威尔第的《麦克白》、《 茶花女》、 西蒙·博卡涅格拉、 《游吟诗人》、 《假面舞会》、 《纳布科》、 《达伊达》。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威尔第的歌剧《麦克白》当中的混声合唱《铁蹄下的祖国》。 我叫梁允峰，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一名男高音。一会儿呢，我们合唱团就要进行威尔第经典歌剧作品音乐会角色挑选的试唱了。最近一周呢，我都在认真地做着准备。我是2010年入职国家大剧院的，也算是一名老团员了。每次演出前挑选角色的试唱，也是我们合唱团的一个老传统了。但是面对威尔第的作品，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希望能以最佳状态获得我想要饰演的角色。 这次的音乐会呢可能比较特殊，因为首先它是全威尔第的，威尔第的作品我们合唱团已经参与了10部，可以说是非常有经验了。但这一次呢还有一些次要角色甚至主要角色在这里头要唱，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试唱。 现场试唱挑选角色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经过竞争，梁宇峰终于得到了阿依达当中戏史的角色。现在听到的就是梁宇峰来演唱的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第一幕的唱段史诗。 Thank you. 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大剧院建院至今已经制作上演过了威尔第的10部歌剧作品。合唱团的每个成员或多或少都参与过演出。对于学习声乐的人来说呢，威尔第是必经之路，也是至高追求。那么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怎样的一个威尔第呢？ 我心中的威尔第，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开朗、豪爽，然后有大情怀的这么一个作曲家。 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反对国家分裂，然后也反对这些外国侵略。他写的这些作品呢，都是为了抨击这社会的不公，就像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一个孩子一样。 威尔第的作品很多都是在表现一种献身，或者是一种很悲敛的一种情怀。我从开始学古典音乐以后，就一直对威尔第的作品非常的敬畏。 我第一次知道威尔第的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呢在客厅看青歌赛，正好突然呢他就跟着唱起来了。我因为我父亲是个五音不全的人啊，他很少唱歌，然后我就去问他，哎，你在听什么？这会儿我听到了半首歌，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茶华女》里的《饮酒歌》。 比如说《茶华女》还有《弄臣》，都是我接触的最早的威尔第的作品。当时可能还不知道作曲家是威尔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 第一次在现场去听威尔第的歌剧，是当时在留学的时期啊。当《茶华女》出来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听现场听到那样的旋律的时候，我那个激动的心情，我到现在我都真的是记忆犹新。 在每一位合唱团小伙伴的成长过程中呢，都有与威尔第相遇的故事。而我作为一个小号竖琴男高音，一直以来都是默默欣赏威尔第的作品，并不太敢去触碰。因为威尔第男高音多数都以英雄性、辉煌性著称，我怕自己驾驭不了。直到进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我才慢慢开启了接触威尔第作品的旅程，慢慢了解了全面而丰富的威尔第。 现在听到的威尔第的歌剧《奥赛罗》的《火焰之歌》，就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歌唱家们来演唱的。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于2009年的12月8日，由著名的指挥家吴凌芬担任指挥。 在威尔第的这个歌剧作品的专场的音乐会里头，我们会看到威尔第的歌剧作品《麦克白》当中的《铁蹄下的祖国》，《奥赛罗》当中的《火焰之歌》，然后还有尤因诗人的《铁针之歌》。实际上，这三个作品可以说是非常不同的。第一个是，一听就是家国情怀；第二个呢，《火焰之歌》，就是真正在海边晚上，然后点着篝火，大家看着火焰烧起来了，感觉到它有点像器乐化的作品，它不是真实说完全声乐化的东西。然后《铁针之歌》就是说最后把这个打铁呢真正融到作品里头，而且是打在后半拍里的，你会感觉到非常有意思。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刚才吴凌芬教授说到的《铁针之歌》，有的时候也被称为《铁针大合唱》。 威尔第是意大利人，他生于1813年，逝于1901年，活了88岁高龄。威尔第呢，在音乐上，尤其是意大利歌剧的发展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把威尔第誉为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 威尔第当时年轻的时候是充满了热忱，他要解放意大利。就是反抗，就是要把我们爱国的情绪啊，爱国主义的这种精神呢、啊，传播给大众。所以当时的威尔第的前期的歌曲里边，就是很多很多是都在这方面的。中期作品呢，威尔第呢也特别注重人性、心理的刻画和人物的形象的刻画，用音乐表现出来。 但是威尔第的晚期又是了不起的晚期，出现了奥赛罗，出现了法尔斯塔夫。因为当时欧洲是文化发展交通各方面都也是互通有无，所以呢艺术家们互相也有影响，但是威尔第还是威尔第，他自己的特色一直没有变。所以威尔第是个了不起的，他又是一个承前启后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世界的一个最最的重要的音乐家之一。 众人的笑声引出了弄臣当中大臣的合唱，这是很著名的群体性的合唱。 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指挥吕嘉。今天听到的这场音乐会就是他来指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威尔第诞辰120周年经典作品音乐会。 威尔第的合唱是什么？他主要是在音色、轻和响的地方他做得特别到位，而且完整，包括一个和声的完整性也是非常完整。最后呢，他男声和女声的分开和合起，这是威尔第的特点，最后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宏大。所以 Verdi 的合唱曲是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到从他的歌剧的合唱，最后我 Verdi 的安魂曲，从合唱到独唱都写得了不起，还有重唱。不要忘记了 Verdi 的重唱其实是古典意大利歌剧里边写的最好的，几乎没人唱得过。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榜样就是 Verdi。所以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了不起啊！今年也算 Verdi 算一个小纪念吧，啊，对不对？120周年纪念。所以说，我们对 Verdi 也是一个缅怀啊。普契尼歌剧好听，但普契尼的 aria 比不上 Verdi。你们什么时候听过唱普契尼 aria 能得奖的？没有吧？没有吧？啊，顶多是得奖之后 Gala 来唱一首，但是 Verdi 男高男中男低女高女中女低，任何曲子都有你们可以参赛的曲子。Verdi 的声乐作品呢非常全面，对一个演员的技术非常全面，所以说他的作品能够全面地展现一个声乐歌唱家的各种各方面的技术层面。所以呢，威尔第是评判一位好的歌唱家的一个试金石。 我叫你贝拉提。 弄臣可以说是，要我说是每一段都很好听，就是威尔第选自了民间的一些音乐的元素，把它写成歌剧。 我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一名男中音，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威尔第歌剧《弄臣》的分声部排练。 咱们这个东西啊，要唱出来，这是威尔第的一个特点，一定要把这个唱出来。这十六分音符， 《弄臣》是威尔第创作的三幕歌剧。据说威尔第偏爱男中音，歌剧《弄臣》是他专门为男中音所写的作品。 一样的， 大家也许很奇怪，怎么排练的只有男生？其实，在《弄臣》这部歌剧里，没有女生合唱，所有合唱部分均由男生完成。此外，重唱在《弄臣》中也非常重要。威尔第在《弄臣》中一共创作了十首重唱，占据了全剧将近一半的篇幅。 他们应该是一个大恶作剧的这种形式，然后就要去耍弄臣。唱的太音太重了，就是 唱的太过于一板一眼了， 是吧？他是一个开玩笑的那种形式，就是今天我们也得去耍他，他天天耍我，我们今天得耍耍他，就这个劲儿咱没唱出来。 对，刚才唱的太一板一眼了， 气儿多一点，真声少一点。 对对对， 气儿多一点， 就是感觉更 soft voice 是那么，就是都是空气。 我们现在排练的是《弄臣》中的一幕二场合唱段落，悄悄的，我们去复仇。因为这个唱段表现的是窃窃私语，要求大家唱得非常轻，非常弱，对合唱团声音的控制有很高的要求。 指挥家李佳在意大利担任了很多年的歌剧院的指挥，所以说到这位意大利国宝级的作曲家威尔第，滔滔不绝，惟妙惟肖。那现在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威尔第的歌剧《吉尔达》当中非常好听的段落《亲爱的名字》。 Thank you. 威尔第的歌剧公认的好听，但是同时他也公认的难唱，在不到一定年龄，歌唱家们都不愿意去触碰威尔第的作品。 威尔第的作品比较难唱，就是因为要那个戏剧张力比较大。如果你的声乐技术不成熟的话，或者说你的声带啊、你的肌肉发展的不够健壮的话，你唱不出来那个戏剧的张力。 我在俄罗斯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30岁之前，尽量不要去演唱威尔第的作品。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30岁之前，你的这个声乐的技术是无法达到威尔第所要求那种张力的，而且对你自己的声音是也是有损害的。 时间逍遥，人生如提之而笑，我笑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伤离别爱寂寥，既让人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 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作为合唱团的团员，不仅仅要有高超的演唱技巧，同时他们还会要表演，因为很多歌剧的段落情节都需要演员通过肢体动作表情来表现。 我来说一下今天咱们排练这个场景。咱们排练的是茶花女的二幕二。二幕二是其实它是一个剧中剧，是我们在这个剧中扮演那个西班牙斗牛士，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西班牙动作，也需要各位去中央选出一个扮演斗牛士求爱的爱人，剩下的四个人是扮演牛， 谁合适呢？扮演爱人的吗？ 要 不可以。 那反差比较大。 我来吧。 哎，青林，那你来吧，你就扮演我的爱人。 行。 然后剩下的就是咱们哥几个就扮演牛。 Forte bacio fere guardo, dare dios teri signore。 我们正在排练合唱《马德里斗牛士》。别误会，我们并不是舞蹈演员，都是大剧院合唱团的普通团员。 你怎么才会爱上我呢？你给我提了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你在一天之内一定要杀掉五头牛。对。那你就是我了。你看你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表演？五头牛，对。你可以， 一头， 两头，三头，四头，五头。金龟托里，你看，金龟托托里五红色九萝卜。喂，你看学一下牛。对， 对一下。 在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会跳舞、能表演，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这也是每一个合唱团员的基本素养，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既能跳华尔兹，也能跳传统民族舞，既做得了欧洲贵族，也能做士兵商贩。在这次的音乐会中，我为我的小伙伴们量身设计了这一小段舞蹈。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谢谢大家。 Right. 茶花女这么多年了还在演，为什么？小仲马当时看了这部戏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当我逝去了，就是人们不会记住我的这个茶花女，但是威尔第的歌剧的茶花女会使它永存。 茶花女当中有一首特别好听的瓷缸女郎之歌就在耳边。 一个多世纪以来，威尔第作品的戏剧性、音乐叙事的能力成就着意大利歌剧的高峰，无可替代。他纯粹灵动的旋律、丰富而充沛的情感，不仅为观众打开了一道通往情感共鸣的大门，也是暗中提携歌者成长的灵魂导师。2021年是威尔第逝世120周年，在即将开始的通往威尔第歌剧作品的音乐会中，让我们穿越过他不凡的人生，体验他瑰丽迷人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一颗洗涤浮华的平常之心。 威尔第在意大利是国宝级的人物，是英雄式的人物，今年是他逝世120周年的年份。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特别纪念威尔第的威尔第经典作品音乐会。感谢收听，之后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王卓，下期国家大剧院这里再见。 Thank you.